先不要说话啊，叶修在队伍频道里发消息说着，此时不知要看，还要听，听是不是有其他战队的说话声音。于是所有人保持了安静，顿时一点声音都没有了。这百鬼巢穴显然是个地下城，抬头不见天的那种。叶修细细张望了一圈，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但是还不敢大意，接着在队伍频道里说。 我们就先用消息交流。嗯，几人应声。有两条路，走哪一边啊？ 叶修在观察的时候，其他人当然也在看。苏沐橙看到他们出现的地方，左右都有通道。情况完全不明，没有线索提示，左右当然也就无所谓了。 随便吧。 叶修说着，他的军魔笑已经带头朝左边通道走了。 会不会耍小怪？汤柔问。还不清楚，都当心着点吧。叶修说。说着，五人的角色就都已经进入了左边的这条通道。什么声音？叶修立即敏锐地有所察觉。所有人屏息仔细聆听，是有声音，轰隆隆的，好像越来越近。再然后，视角也开始略有震动。 似乎是地面在震动，紧跟着，通道的尽头，一团阴影不断的逼近，直至完全露出身形。居然这么老套！叶修惊呼一声：“快跑！”苏沐橙说着，已经飞跑后退，其他四位也是一个比一个快的操纵角色转身，沿来路狂奔而回。他们的身后，一个翻滚而来的巨石几乎塞满了整个通道。 这么一来，走哪边的问题似乎一下子就解决了。来路返回，五人直冲右边通道，但那巨石毅力顽强，且有系统作弊帮忙识路，居然也撵进了右边通道，继续一路狂追。注意节奏，叶修提醒了一下众人。看着巨石的顽强，这一路跑到什么时候算是结束还没谱呢？就这样跑跑跑。 巨石始终在身后，未见甩脱，前路也未见有什么新的选择，只是一条道往前一直通着。又有什么声音啊？ 这时，苏沐橙又听到了新的动静。 回声， 叶修猜测。 不，前面好像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唐柔说道。 分辨声音还是他的造诣比较高。不是吧？这么赖皮啊！ 五人都傻眼了，近着百鬼巢穴还啥没干呢，左右通道各滚出来个大石头，就要把他们碾死了。这设计也太无理了吧！一想到这儿，五人都懒得接着跑了。结果脚步一停，却清晰的听到对面相同的巨石碾压声中还有着匆忙的脚步。 还有一样不走运呢， 叶修说着。 不应该没有出路。 接着往前跑吧，苏沐橙说。五人重新启动狂奔。终于，他们依稀可以看到迎面而来的又一块巨石了，不过更清晰的是五个向前狂奔的身影，犀利的仿佛圣斗士星矢的片头动画一般。五人显然也发现了星星五人，或许也早就听到了声音，但他们的冲刺却丝毫没见犹豫。 因为他们被巨石追赶的比起星星这边要紧多了，稍有犹豫停留，大概就会被巨石给碾过了。哟，是老哥几个啊！ 再近些，叶修叫出来了。迎面而来的正是霸图战队，来的角色正是他们的主力五人组织，四大神悉数在列。 你那边没路吗？ 霸图这边也有人喊着招呼上， 完全没有。 叶修回道：“难道系统竟然像你一样无耻啊？”张家乐惊呼。就在这时候，迎面跑进的两队人马已经共同发现了一丝转机，在他们两队的正中通道一侧，赫然有一处凹进。这是不是一条出路？不知道，但是这已经是他们眼下唯一的选择，否则就等着被两边巨石给夹在当中吧。 君莫笑一个箭步，率先冲进了这暂可藏身的地方。张家乐的百花缭乱，第二个冲击， 一进来就先对君莫笑举起了枪，没射击，但却十分戒惧地观察着君莫笑的举动。而后两队角色一个一个地跳进，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出路，只是一个坑罢了。此时十人齐进，顿时像电梯间一样拥挤。 哎，张江乐，你这么紧张干什么？有幽闭恐惧症啊？ 叶修调侃起了张家乐的戒惧状态。张家乐非但没有放松，连同韩文清、林静妍、张新杰都注意力十分集中地注意叶修的君莫笑。 跑得倒是挺快的，第二个就冲进来了。 叶修继续说张家乐，但第二什么的对于张家乐来说就太刺耳了，他完全有理由相信叶修是故意的，因为这家伙很快又说， 哎，你榜单排第几来着？拿到传送卷轴了？ 今天的活动积分榜，张家乐排名第二。 你妹！ 张家乐一边骂着，百花缭乱的枪终于放下来了。不是因为叶修的嘲讽让他失去了戒心，而是因为此时轰然一声巨响，两块巨石终于在坑外完美对撞了。两队十人就这样被挤进了一个电梯间大小的墙坑中。 这算怎么一回事啊？ 萧时清略茫然地说着。 应该会有出路， 张新杰说。 出路在哪儿啊？这就这么大，我转个身都怕我的兵器削到你们， 叶修说。 你别乱动啊，老实点。 百花缭乱的枪顿时又举起来了。 我靠，你别太嚣张啊，身边有事的。 君莫笑的千机伞顿时也以枪状被端起，苏沐橙的沐雨成风也是特别配合的跟着，他那重炮比起百花缭乱手里那小枪不知威武多少，看着威胁都大。 大家都看看自己身旁的墙壁是不是有什么。 张新杰根本没理这闹腾，于是张家乐也转视角去看自己身边。砰，枪响，君莫笑居然开火了。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走火走火。 叶修的声音响得和枪一样快。游戏里有走火吗？当然没有。张家乐怒啊，百花缭乱顺手就已经摸出个手雷出来。 哎，别闹别闹啊，你这个可不能走火。 叶修连忙劝。 这边好像有个什么东西。 林静年的声音总算彻底将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哦，好像没用， 林静年说。 你怎么知道？ 叶修问。 因为已经被我打烂了。 林静年的流氓拳头从墙上拔了下来，武器是爪子嘛，刚一爪上去扎烂了，他才发现还把手卡那儿了。 看来这里并没有什么名堂， 苏沐橙说。一片沉默。 没名堂的话，他们就这样一直困在这儿。 轰开这两块巨石试试。 霸图队长韩文清终于发表了一下看法。 霸气。 叶修发了一个竖大拇指的表情。 冲拳。 韩文清是行动派，刚说完，他的大漠孤烟就已经一记冲拳斜轰到了封在他们身后的左侧巨石上，想让巨石受力后反向滚开一点。但是这一拳上去，巨石纹丝没动。崩拳。韩文清的意志也丝毫未动，大漠孤烟接着就是一个连段攻击，巨石依然不动。霸皇拳。拳法家很猛的一记可蓄力攻击来了，看似和普通攻击的直拳一模一样，但要误会这一击的威力也和普通攻击的直拳仿佛，那可就大错特错了。霸皇拳轰上，同时一条人影闪到了大漠孤烟身边。君莫笑一记蓄力之后的落花掌和大漠孤烟的这记霸皇拳同时轰到了巨石身上，这一下巨石终于摇晃了一下，似有和他那两个伙伴略略分开的迹象。但是还不够，大漠孤烟双拳一握，身形一震，拳法加75级状态技寸劲，缩短发劲距离，提升拳速的高端状态。这状态之下，大漠孤烟打出了拳法家的超强连击70级大招龙虎乱舞。瞬时间 拳影腿影闪成一片，击打巨石的声音接连不断，巨石延续着刚刚摇晃的迹象，更有分开的迹象了。 小唐，叶修招呼了一声。 来了。 唐柔应声，韩嫣柔战矛一抖，伏龙翔天。战斗法师的伏龙翔天拥有很强力的推开效果，此时被韩嫣柔以极近的距离轰到了巨石身上。叶修的君莫笑贡献不出这样的大招，依然又是蓄力落花掌，增加推力。伏龙翔天轰上，巨石没有被轻松推开，反倒是韩嫣柔自己被反作用力倒退向后。张家乐的石不转立即站到了他身后，林静言、张家乐、苏沐橙每个人的角色迅速重叠在一起，给了韩嫣柔借力的支撑。轰，巨石终于动了，反方向的翻出了一个跟头，两个巨石之间终于有了可以容人的空隙。众人松了口气， 赚了我不少血。 林静言看看自己的角色，刚刚他们勇猛地去给韩嫣柔当肉垫，都有伤害产生了。张新杰丢了几个治疗过来，再一看星星这边没带治疗。叶修和韩文清的角色这时已经走进两石之间的空间去观察下一步了。 接着这样一直推吗？ 有人问道。 上面有一点空间，可以看看能不能钻过去。 叶修观察后说。巨石也不是完全填满通道，能这样自如的滚动还是有相当宽裕的空间的。上方尤其是两脚看起来完全容得下一个角色钻过。 我们走这边。 叶修指了指他们的来路。 我们走这边。 韩文清面向他们的来路。 希望不会再见到你们。 同样。 韩文清说。 好，大家抓紧时间，当心这帮老奸巨猾背后阴人，速度速度。 叶修招呼本队。